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严瑞，首饰设计师，作品曾获全国美展铜奖及多项业内赛事大奖。2013年开始运营独立首饰品牌印堂，同时升级为双胞胎的妈妈。事业和家庭之外，最大的爱好是剑道，习剑十多年，目前为剑道三段。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严瑞。最早关注严瑞是因为他练了十几年的剑道。剑道是传统的竞技性器械武术，最早的文献来源是吴越春秋，隋唐时期传到日本。剑道比赛需穿道服，配护具，持竹剑，按规则相互击打有效部位，由裁判计数判胜负。没想到的是，参与这个对抗性项目十几年的严瑞，文静苗条，戴着眼镜说话也是慢条斯理，不急不慌。首先我要恭喜你啊，严瑞，你前两天刚刚在北大杯的一个剑道比赛里头得了团体冠军。 对，因为我们是参加过几次北大杯，但是是第一次拿团体冠军。 说起这个剑道，可能很多朋友挺陌生的，我理解跟那个击剑差不多。 跟击剑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对 啊， 击剑是西方的， 是那个就是像花剑啊，重剑。剑的形式不一样，然后文化的来源也完全不一样。 嗯，剑道是日本的。 最开始是起源于中国，但是现在应该是日本最好。 我觉得像学剑啊这些东西都应该是挺猛的那种感觉。你看你一个文文静静的挺雅致的姑娘，瘦瘦小小的。 对，还挺瘦的。 对呀，怎么会想起要学剑道，而且学了好长时间了吧？ 应该有十几年了。 十几年了。当时是为什么要学这个？ 最开始是因为那时候十几年前是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剑道，也是朋友带着去参观的。然后就是我当时是大三，因为我们当时都很喜欢漫画，我就在学校里面是漫画社的。然后当时有一部特别有名的漫画叫浪客剑心 啊， 就看了之后觉得特别帅，因为里面有很多武士啊。然后后来正好呢，就在那个时期朋友带着去看了那个剑道，虽然跟那个漫画里面有出入，但是 也还是挺帅的， 还是觉得挺帅的，就特别激动。然后马上就开始练习了。 跟你想的一样吗？真练起来？ 跟想的还是有挺大的出入的。 想着光是帅了哈。 对，实际练起来，尤其是初级阶段，就没有想到会那么枯燥，而且确实就是对体力来说是还是挺磨练的。因为我确实是当时比现在还要瘦，大学期间应该90斤左右的体重吧，就不到90斤。我身高是1.65米，应该是非常瘦了。那是竹剑， 竹剑， 剑道用的是竹剑，是四根竹子拼起来的竹剑。长度应该是1米多吧。然后重量的话，女子的剑是400多克。你从新人开始，学基础动作，学礼仪，然后到对打的阶段，要经过很长时间。我应该是从开始接触到就能穿上护具，然后去跟别人去对打，应该要花了1年多的时间吧。 就一年的时间基本上每天都是在练基础，就是空挥这样。 觉得挺枯燥的，那怎么能坚持呢？ 一开始是因为漫画嘛，然后吸引到那个道场去，后来实际练起来之后，就发现里面的很多文化性的东西特别吸引我。然后这对我来说，首先我很喜欢日本文化，然后这是一个很好的接触日本文化的一个窗口，然后进去实际练习之后呢，能接触到很多很有意思的人，他的那个着装包括礼仪都是很日式的，但他讲究的一些就是核心的东西，我觉得还是跟中国这个儒家的东西比较有共通的东西吧。 他讲什么呢？讲侠义吗？ 对，特别讲究礼， 讲礼， 对，礼仪。比如说我们穿的那个，我们叫哈卡玛，就是剑道的那个裤裙，它有五道褶，然后那五道褶就是代表仁义礼智信。 哦，这样的。 对，它都是有讲究的。包括我们在练习之前、练习之后，都要向你道场的这个神明所在的方向行礼，然后向老师行礼，还有向你的对手行礼，这个都是表示一种感谢。我觉得剑道对我来说，其实我也经常会想，为什么我能坚持这么长的时间？我自己认为我其实。就是我这个人性格应该还是比较要强的，虽然我看起来很瘦弱，但我还是，首先我是一个强烈的兴趣导向的人，因为可能跟我的职业有关，就比如说我是学艺术的，然后这肯定是要依靠兴趣的，然后那我就是对剑道是很有兴趣，这是一个主要原因，然后另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在剑道的这种修行之中，应该说我得到的比我付出的还是要多很多。就是我是的确在付出，就是为剑道付出时间、付出精力，但是我从中也得到了特别多的东西。我在2007年的时候，然后我离开北京，就是我研究生毕业，然后离开北京去上海待了一年，在上海那个复旦大学视觉艺术学院当了老师。我是因为从大学就一直在北京，然后去上海的时候可以说是举目无亲，就完全是一个人。那一个人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面，而且是南北方差异是很大的，基本上要重新建立一个生活的圈子。然后这个时候我是首先通过剑道去认识了一帮朋友，对， 就是到了一个地方， 对，到了一个地方， 首先要找的是剑道馆，是吧？ 对对，我是当时在北京还没去的时候，我就开始找上海的道馆，就通过剑道会建立起一整个的生活圈子，然后从这个小圈子里面再去辐射出其他的东西。然后那个时候其实自己身上也有一些事情，就是刚到上海的时候各种不适应，包括工作呀，然后生活上有一些跟之前有些落差。 挺好的工作呀，大学老师啊， 还是会跟之前的就是预期，就是包括之前可能会有一些想做自由艺术家呀这样的一个预期之类的，有一些落差，不能说是完全没有落差。 你大学是学的设计？ 对，因为当时大学学的是首饰设计，就是那时候首饰设计不像现在这样就是这么好。因为这几年的话，就是独立品牌，然后包括大家的审美都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是很好的。然后大家也都开始慢慢就是注重这个首饰呀、配饰啊什么的。但是像我07年毕业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个环境的，所以只能去做老师或者是。 那你当时为什么选这么一个专业呢？ 我觉得这个是有这个命运阴差阳错的原因，但是也有自己喜欢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本科的时候是北服的装饰艺术设计，会涉及很多手工的门类，包括就是做铜的那种浮雕，然后首饰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啊，包括就是鞋帽箱包这种配饰类的我们都有接触，包括像皮雕之类的。一开始的时候是的确很就觉得不像是理想中的样子，因为原来我是特别想画画的，然后结果实际学起来之后，你就发现都是跟手工有关系的，然后你要直接的去接触材料，那种感觉很直接，就是 感觉从想象中的画家变成了手艺人。 哎，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但是也很好，就觉得也挺喜欢的，因为你直接用手去接触那个材料，那感觉是不一样的。就还是挺喜欢的。 本来是想自己创业，做自己的设计品牌的。 对对， 当时没有那个条件。 对，当时没有那个条件，然后觉得自己的积累也不够，而且当时也觉得当老师也确实是挺好的，然后可能也挺适合自己的，就是一开始的设想是这样的。 嗯， 然后就当上海正好有这个机会，然后就去了。当老师还是挺顺利的，然后觉得跟学生处的也很好，然后各方面都还不错，然后基本上比较顺，但是还是觉得不是自己最想要的，不是自己最想要的生活。 所以 在上海待了一年，然后又回到北京。 那你回北京做什么呢？ 08年回来之后就开始，08年我是考了剑道的3段，之后就开始手工做了一些首饰，然后当时就放在豆瓣上呀，因为没有别的渠道，就是一些文艺青年就是经常去的那种网络的网站呀什么的，就展示给大家，就是喜欢的人还挺多的，然后就有一些粉丝吧。然后后来应该是09年、10年左右的时候，就注册了一个品牌，就是叫硬糖，就是现在一直在做的这个品牌。 当年只能在豆瓣上展示，它是没有交易功能的。 对，没有交易功能。 那会儿淘宝还没有这么火哈， 没有， 淘宝上开店还不是那么的容易。 对， 你那会儿的工作是什么呢？从上海回到北京以后，就是自己设计吗？ 就是那时候没有特别固定的 工作， 对、 嗯， 然后差不多有2年的时间吧，就基本上处在一个很，我把它叫做一个失重状态，就是你很漂浮的，然后就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然后也不知道自己的能力能够干什么，然后当时就是在我研究生导师那儿，就是做助教，一边做助教一边自己做一些东西。 严瑞，首饰设计师，作品曾获全国美展铜奖及多项业内赛事大奖。2013年开始运营独立首饰品牌硬糖，同时升级为双胞胎的妈妈。事业和家庭之外，最大的爱好是剑道，习剑10多年，目前为剑道3段。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严瑞。2008年，严瑞从上海回到北京，一边在中央美院做助教，一边自己手工制作一些首饰。2年以后，他有了创办自己品牌的机会。 2年以后有一个项目，就是也是一个机会，然后正好是我导师那儿有一个项目，是帮一个公司去跟公司合作去做高级珠宝。然后后来我导师就让我做那个项目的负责人。然后这样的话等于接触了就是高级珠宝还有公司里的一些流程，包括整个生产上的一些东西。这个项目差不多做了2年，就学到了很多，然后我觉得应该就之前欠缺的一些东西，就是很实际的那些，比如说你怎么建立一个供应链，怎么去把你的设计和想法转化成真的能够别人佩戴和批量生产辐射面更广的产品，都是通过这个项目去学到的。这样做了2年项目之后，我觉得就时机差不多到了，然后加上感觉到那个时候的大环境也慢慢变好了，然后就觉得这个事情就可以做了，然后那还是要试一下，就是毕竟是自己一直向往的事情，一定要努力试一下。 这个事情要很大的投入吗？ 其实是不需要的，起步阶段是不需要的，这也是可能电商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比较好的吧，就是因为有这个平台， 相对小一些、啊、 对，因为你在网络上面销售，没有不需要有店租，是一个人，对，但设计都是自己在做。我现在的产品都是我要手工去做第一件，我们管它叫板，然后我是手工起板的，然后因为我比较擅长，而且我也比较喜欢，我自己的风格也是，就是不太容易用，就是现在比如说 3D 建模去做的，所以就是。用手工起，然后再把这个板交到那个工厂里面去，让他们生产。 能卖得出去吗？ 当时我们比较幸运，是之前其实已经有就是师兄师姐他们也在做类似的事情，就会给我们介绍一些渠道，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有一些小量的能够生产的工厂，然后我们就按他那个最小的起订量去订去下，但是肯定是要有一个基本的投入的，你这个风险不冒，你肯定是什么都得不到嘛。 最小的量是多少啊？ 可能就是一个款，比如说几十件这样。 几十件对于一个新起步的一个小电商来说，要都卖出去也不容易吧？ 当时就没有想这么多， 先做了再说。 对，先做了再说。当时应该第一批大概有四个系列，十几款吧，放到自己的网店里是一部分，然后当时在那个一个叫波克糯米葱的这个就是红晃做的一个原创品牌的集合店、就这种设计师的平台、放一部分去卖、因为风格还是比较特别的。 你是什么风格的？ 我们品牌风格我把它定义为酷甜，是我们那个品牌叫硬糖嘛、就软硬的硬，糖果的糖、所以就是风格是虽然是女性化的，但是是很硬朗的。 跟你练剑道有关系？ 对，我觉得有关系。设计师品牌嘛，肯定设计师还是这个品牌风格的一个灵魂，所以我的设计包括我自己的就是创作的东西，我觉得都是从我这个人的生活还有我的性格去出发的。 就是外表看起来甜甜的，但是心里头其实有坚硬的东西。 对， 性格里头有， 性格里面有，我觉得我性格里面有很强的那种东西。其实我的风格相对来说要小众一点吧、因为有一点哥特风，然后还有一点稍微有一点小黑暗那种。但是第一批就是销售就还可以，就基本上第一年就能够维持第二年的运转这样了。 第一年就不可以不赔了。 对， 就 不赔，就不赔了。对， 第二年就能挣钱了。 对对，其实第一年就已经盈利了。对，还 算很顺利， 可以，还可以。对，虽然不是说什么大钱，但是对于这是一个很小的品牌来说，就是能够自负盈亏，然后能够良性的成长，虽然成长速度不是很快嘛，但是就还可以。 刚开始都是你一个人哈？ 对。 你的第一个员工是什么时候请的？ 哎呀，第一个员工其实今年才算正式请第一个员工，因为比较那个。怎么说就命运吧。然后我是13年下半年开始正式运营这个品牌，就是我说的正式运营就是去开网店，然后去铺渠道这样。但是同时基本上就怀孕了。对，然后就是孩子就来了，后来就是一边带孩子一边做，应该说直到今年初孩子上了幼儿园，然后才算是完全的就是变成一个 full time 的工作。 你当时的状况应该挺手忙脚乱的，就光是一个孩子就已经够让人手忙脚乱了。对，你两个孩子，双胞胎、 啊、对，双胞胎。 太厉害了。 对啊，我把它认为是一个非常大的福分。然后所以你肯定不可能什么都不付出，你要付出同等的这个代价去迎接这个福分。 而且你当时的品牌还刚开始往外推呀。 对对、 然后孩子就同时来了。 对， 就是等于你同时要负担三个孩子。 对，是的，是这样的、就 你 的刚开始 儿子女儿以及你的品牌。 对，事业刚起步，然后就孩子就来了，那没办法，只能 给我描述一下当时的状态。 现在想觉得也没有什么，就自然而然的就接受了。因为你孩子来了，你肯定要接受他们。 是啊，那你的时间怎么分配呀、你怀着双胞胎。 对， 你别说孩子生出来手忙脚乱了， 是很 你就揣着他俩的时候 是吧， 是很辛苦。 那你那会儿放弃工作了吗？你的品牌 没有放 弃， 一直在工作，一直到生之前还在工作。 你行吗？你的那种身体状态？ 可以啊，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剑道的好处。就是毕竟是 身体 是锻炼过的。对，然后虽然我看起来这么瘦，但是我整个怀双胞胎的过程中感觉很轻松，就没有感觉到任何，就是比如说很多人怀到后期走不动路啊什么的， 水肿， 我一直健步如飞， 坐下起不来。 对，一直是身轻如燕，健步如飞。就没有觉得怎么样。 孩子生下来以后呢？ 孩子生下来以后肯定 是你自己带吗？还是交给别人然后你弄你的品牌？ 那个当然是自己肯定要带，因为那双方的父母也是都要帮忙，整个家庭肯定都要以孩子为中心，就是运转了好长时间，其实直到现在也是生活上面基本上就是以他们两个为中心。然后当时也请了月嫂嘛，就家里一直没有断保姆，就两边老人加一个保姆，基本上是这种状态。 那你呢？你的精力是怎么分配的？ 就是在他们上幼儿园之前，我是白天基本上是一半的时间，然后要给他们，然后一半的时间用来工作，晚上基本上就不可能工作，就要陪他们。然后现在他们上了幼儿园之后，然后我今年也自己在家的外面租了工作室。 然后等于整个全都上正轨了，所以现在是就整个白天现在我是没问题，是可以工作的。晚上的话就还是要把时间给孩子， 就是要平衡好这个， 对，必须要平衡。其实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平衡，不可能，真的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平衡，就是我觉得是你肯定是要牺牲一部分东西，嗯，但是你同时也得到了，你付出的同时也是得到。 你作为一个初创业的品牌设计师， 嗯， 在自己刚创业的开始就遇到了、 嗯 孩子的出生， 嗯， 而且是两个孩子、 嗯、 我能想象当时的那种状态对你来说， 嗯， 应该是压力很大的一种状态、 是， 你又哪头都想要， 是 哪个都不能放弃、 没错，当时确实是就是孩子刚来的时候确实是有过一段很艰难的时期， 嗯， 然后包括就是你也知道可能那个产后抑郁，就是女性的这个产后抑郁，对， 你有吗？ 我有，我当然有。 龙凤胎的妈妈会产后抑郁吗？ 就是因为是双胞胎，所以就是因为产后抑郁，它很大的一个程度上是跟激素有关系的、所以我双胞胎的话，我的激素水平首先就会比别人高。那我那个孩子出生之后，我的激素水平马上就会回落嘛，所以这个落差也会比别人要大。 嗯， 然后加上你双胞胎，然后带来的这个家庭抚育的问题，然后。包括你经济上的压力，你照顾他们所费的这些心力，可能都会让我就是经受比一般的妈妈更多的考验。包括我生育的时候，就是生孩子的时候前后就住了三次院，就是因为当时我 你不都健步如飞吗？ 我自己没有感觉到什么，但是我的其实我的身体是，就是对双胞胎来说还是有点偏小，所以就是当时就保胎来着，生之前保了一个月胎，就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就是躺在床上，那是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不能下床。 哦， 对，然后那个保胎的时候是住了一次院，然后生的时候剖腹产又住了一次院，然后剖腹产之后坐月子的期间伤口又感染了，然后又住了一次院，就差不多三次住院、基本上就可以把人逼疯了。我记得就是第三次住院的时候，就真的是那个时期真的是就是以泪洗面，就是你控制不住的，就是会把事情往那个比较糟 的方 向 想， 对，你就会觉得就你的人生可能就这样了，然后就被两个孩子给 拴死了， 然后你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了。那时候就有时候真的就晚上不停的往那个医院的窗口看，就真的就是挺可怕的，就觉得有时候就有就跳下去的冲动，差不多。但是因为自己，毕竟还算是半个知识分子嘛，然后就之前做了很充分的那个产后抑郁的一些就是心理建设，包括从怀双胞胎开始，然后我就会看很多书。然后包括这些抚育中你会遇到的一些问题，然后你的心理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我都有了解。像产后抑郁这个事情，我也是之前做过建设的，所以我当那个状态来的时候，我比较清醒的意识到，这个应该就是产后抑郁，不是我真的想 有觉知就会好很多。 对对，所以我就会控制。然后加上当时我的爱人也给我特别大的支持，包括我的父母都对我和我的孩子付出了特别多， 嗯， 然后所以我也特别感谢他们，没有他们我可能就真的是那个时期会更加艰难。 多长时间走出来的？ 差不多要三个月的时间，我觉得就是完全就感觉心情各方面恢复正常了，就是能够比较正常的就是说说笑笑了，差不多要将近三个月的时间。 虽然说严瑞总算有惊无险地走出了产后抑郁，但是因为孩子的到来，他中断了好长一段时间剑道的练习。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恢复训练的呢？他是如何平衡家庭、事业以及个人爱好之间的关系的呢？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和我一起继续对话严瑞，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